各項防控措施，不搞簡單化、一刀切。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副局長、一級巡視員雷正龍說，近一星期以來，全國每日新增本土感染者已經降至1200人以下，波及範圍進一步縮小。他說上海疫情繼續整體向好，新增感染人數持續下跌，但防反彈壓力仍然較大。北京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發病例交織，局部地區和重點人群仍然有感染傳播風險。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帶來驟雨。此外，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影響沿岸地區，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日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炎熱。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470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10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7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8，跌5.4；美团167.7，跌5.3；恒生中国企业71.6元，跌9.8；阿里巴巴85.1，跌2.95。京东集团212.8升2.2，盈富基金20.62跌2.4，友邦保险78.8跌2.5元，快手65.95跌5.3，比亚迪股份270.4升2.8，李宁54.15跌5.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857，瑞士法郎8.091，澳元5.572，加元6.133，新西兰元5.075，欧元8.348。每百日元对港元6.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1点，升262点。港金报174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8美元，卖出18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白雀街的封路，咁因为有物件在危险位置，白雀街近界限街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巴士路线 2D、10号和208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咁就喺白雀街咧，因为有物件在危险位置，白雀街近住界限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口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芝楼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圣座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和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沙田御田苑如月阁、九龙湾丽晶花园14座、16座、18座同19座，中环交易广场二期26楼2606至2607室 Talk Capital Management。中环交易广场二期49楼美国会所，同薄扶林贝沙湾道48号贝沙湾湾畔会所 CP3 层健身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今个星期开始咧，又唔会话开始嘅，但系今个星期啦，起码 都系啊，都一年可能会几个星期 系啦 ，keep 住啦，都系即系波性嘅领域啦，就去到呢个电子音乐或者可能即系一啲比较跳舞啊，或者系佢嘅嗰个发展啊，咁所以我就开始轻松少少啦，我就可以交翻嗰啲参考啊取材嘅部分咧，就俾波性啦。咁我就负责， 真系 我负责附和嘅啫。 你都唔好话，真系唔容易啊，都揾好多啊。 因为你虽然短短可能系讲紧三四个字嘅一个小环节啦，咁但系你要去讲咗一个撮要系佢嘅发展史咧，你要谂讲边一部分，攞边一只嘅歌曲嚟做例子，其实我经过几个星期嘅体验，我觉得系一啲都唔容易，即系我觉得尤其你要选择重要嘅部分同大家分享系更加难嘅，因为人系会贪心噶嘛，你样样嘢都会掂，你样样嘢都会想讲， 同埋啲资料好似你以前读书嘅时候。特別寫嗰啲論文啊，啲資料永遠揾唔完嘅，揾會越多啦。跟住同埋你一路睇嘅過程，你除咗即係睇資料，你會代入聽緊嘅，你會有啲問題想問嘅，點解會咁？ 係 即係譬如話甚至乎有一啲嘅名號俾一啲歌，譬如佢可能佢係歷史上面第一隻乜乜乜咁樣，咁你又真係要求證下，即係點 係咪真係咧？ 係啦，即係雖然嗰個寫嗰個人已經係可能喺啲書度啊，或者喺啲文章度咁，但係你都要求 威啊啲 係啦，但你都要求證一下。即点样认证呢？因为有阵时你真系唔知道噶嘛。 系有时错起上嚟，你冇理由陪人哋一齐错。咁所以喺呢啲求证嘅过程系好玩嘅，即系你会真系知多咗好多一啲音乐史嘅发展历程咯。咁即系其余嘅嘢，大家可以慢慢喺听完我哋嘅环节之后再去发掘啦。其中一样嘢咧，我觉得去发掘呢啲。嘅發展史有一樣嘢係好好嘅，就係、是、我以前都會經常做嘅一個活動，就係、是、行 CD 鋪。 香港嗰啲啊，係嘛？ 香港嗰啲我會行嘅，外國嗰啲我都更加會行，尤其去到外地，我係更加中意行添，因為我每次去旅行咧。其中一個嘅行程，無論係去邊度都好啦，我都係會行 CD 鋪嘅。咁因為當地嘅 CD 鋪，可能佢哋同香港擺放嘅一啲呢、這個嘅分別係會唔同啦，即係一啲分類上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嘅擺法啊、文化上係會好唔同嘅。咁所以我都幾鍾意行下其他地方嘅一啲。CD 鋪咁樣咯， 同埋有陣時真係有一啲當地嘅音樂咧，你可能你喺香港你未必下下買得到， 係 即係你要有人代購或者寄翻嚟先買到， 係啊， 因為你入貨嗰啲人都會諗噶嘛，我入咗啲貨翻嚟，佢要有翻咁上下紅， 係， 咁我入咗翻嚟先有機會賣得出噶嘛， 係啊係， 咁變相即係入貨嘅嗰啲相關嘅鋪頭都會考慮呢、這個。呢、這個真係生意上面嘅嘢啦，係嘛？咁所以變相你要揾到一啲比較偏少少或者好 local 嘅話，你要識捐窿捐罅咯。咁所以一去到我都試過㗎，你話即係日本啊、台灣啊，跟住內地啊或者咩都好啦。咁你去嗰啲地方有時候佢共一共行個圈，你都會發現見到好多， 咦？同 係啊係啊，即係你會多咗好多嘢可以睇得到咯，或者嗰個量好多咯。 係係係的，而且確。 即係我覺得呢個過程係有趣。我以前譬如嗰時去台北啊，文創區咁樣，咁即係入去有一間鋪頭，佢有一個角落頭就好多，即係純音樂咁樣。咁跟住就嗰時我記得做輕談嘅， 係係。 咁就啊，即係可以揾啲咁樣嘅歌攞嚟做即係背景音樂咁樣樣咧。咁因為嗰啲就好舒服啊，好盛啊咁樣。咁你就可以喺嗰啲地方就容易啲揾到多啲可以揀咯。 我去日本都係噶，即係我都好中意揾一啲純音樂噶。但係嗰啲純音樂咧，全部都係嚟自動漫同埋遊戲。 哦，都係噶。 因為咧，即係個人窄窄地啦。咁你去到，同埋有啲碟你喺香港你會買到啦。即係例如可能中島美嘉咁樣，你喺香港要買。都唔難買嘅，即係只不過你係買香港版定係日版定係咩版咁解嘅啫。咁但係你有一啲好刁轉嘅動漫或者遊戲嘅一啲原聲大碟咧，其實有時唔係喺香港未必下下咁容易揾得到，就算揾得到，可能個價錢亦都會比較貴。咁所以始終我有時去到日本，你梗係會揾翻啲當地。比較容易揾到而喺香港買唔到嘅一啲嘅產品啦，咁所以我基本上其中一樣嘢咧， 啊，好得意嘅呢样嘢就系、是、你喺我喺日本度睇碟啦。通常呢一啲遊戲啊、動漫嘅碟咧，我都唔係喺正式嘅正規 CD 鋪度揾嘅，比較容易係喺嗰啲 係咪專賣動漫嘢嗰啲鋪頭？ 係啦，專賣動漫嘢嘅鋪頭，有啲可能係二手嘅，咁或者有啲係中古鋪頭，會有一啲好舊嘅一啲原聲大碟，你都會揾到。咁即係尤其。日本有一間好出名嘅 M 字頭嘅中古店咧，佢賣玩具，通常喺中野啊嗰啲地方你都會揾到、 哦、 一嘢就幾層高，紅色外牆咁樣，即係宅嘅人一定識嘅，你唔夠宅啦咁樣。 唔係啊，我好少去日本大城市，好、 哦 okay, 多年冇去，我一直都好想再去。Okay.就係咁解咯，係啊，即係可以睇下呢啲。 下次同我去啊，我帶你去玩啦。咁跟住，然後咧，你嗰啲嘅動漫有好勁嘅，佢係有一層咧，其中一層成層淨係賣呢啲嘅動漫嘅原聲大碟啦，遊戲嘅原聲大碟，基本上。我想揾嘅嘢咧，都會喺嗰度出現噶啦、 哦。 基本上係爭你買唔買咁解嘅啫。咁我嗰陣時因為我中意海賊王，咁我去睇海賊王嗰啲嘅原聲大碟，好齊嘅。仲要海賊王嘅原聲大碟，你唔好以為佢得一張兩張， 好多。 佢係分每個角色都會有一張嘅，所以係好誇張嘅。買起上嚟儲唔到啦，太多啦咁樣。 慢慢又儲唔到，碟又儲唔到。 係啦， 同埋呢一樣嘢唔係淨係即係我哋作為聽歌嘅人咧會咁。因为有一个几得意嘅古仔嘅，其实系即系可以 relate 翻上个礼拜五嘅嗰个 EDM Friday Mix，因为上个礼拜就讲紧Billboard Music Awards 2022里边一啲同即系电子音乐或者跳舞音乐有关嘅一啲入围同埋得奖朋友啦。咁我 research 嘅时候咧，其中有一首歌就系攞咗。Top Dance Electronic Song 就係 Elton John 同埋 Dua Lipa 嗰首、 哦、 即係 Cold Heart 咁，但係就係 Panal Remix 嘅。 OK， 咁跟住揾佢哋個古仔啦。因為之前咪講過 Remix 呢一個字，你出現得 Remix 啊，即係佢有原版啦，係咪？ 冇錯冇錯。 咁我就好奇啊，即係一隻 Remix 可以攞到即係叫全年叫做最受歡迎嘅一首歌。 嗯。 咁究竟佢原版係啲咩呢？因為其實好多都會。外國嘅歌都會有啲 sample 咗以前嘅一啲聲，或者 sample 咗某一啲歌手，可能講緊60年代一啲靈魂樂嘅歌手唱嗰首歌某一段仔 sample 咗出嚟，然後就再重新揼過個音樂底做一首新嘅歌咁啦。咁、我嘗試揾 Cold Heart 呢一首歌，究竟如果冇 remix 係邊個嘅咧？我發現我揾唔到 嚇， 冇一首咁嘅歌， 咁恐怖。 咁我就開始上網就揾啦，好想知道究竟點解咧？咁就俾我揾得到，原來原版呢個所謂 Cold Heart 咧，係有四首歌、 哦、 變成一首歌。 OK， 而呢四首歌咧都係 Elton John 嘅舊歌嚟嘅。 哦， 咁個古仔係乜嘢咧？我揾翻好得意嘅，就係、是、首先幫佢 remix 嘅朋友叫做 Panau 啦、 嗯嗯、 ，PNAU 咁樣，全部大家嚟， 係 澳洲嘅電子組合啦。你當係當初咧，佢哋兩個人嘅啫，後屘變咗三個人。咁當年點解即係會同 Elton John 扯上關係呢？其實係數返九年前定十年前㗎。嗰時 Elton John 呢就係去澳洲唔知出 show 定乜鬼啦，去 CD 鋪呢就係、 是。 然後就聽當地嗰啲人嘅音樂。 OK。 咁總之佢就 spot 到 Panau 呢一對嘢覺得佢好正。因為佢哋 Panau 嗰時玩啲嘢應該都係啲 funky 啲啊 ,soulful 啲嘅有少少 disco 味嘅嗰種音樂。咁於是乎佢就聯絡上 Panau, 嗰時仲係兩個人。 Okay. 跟住就揾咗佢哋呢其實係做咗一隻碟嘅。Elton John 2012年出咗一隻碟呢其實係你會見到啲歌名即坦白说我对 Elton John 旧歌唔算好熟啦。咁但你会见到嗰张专辑里面呢嗰啲歌嘅名咁可能系一啲佢以前都已经有㗎啦。但係喺嗰个 credit 嗰度个 artist 除咗 Elton John 之外呢全部后面都会加咗 Panau 呢个名字。咁咪成张碟都系攞咗 Elton John 以前旧嘅歌嘅 vocal, 俾佢哋重新再做过。咁佢哋就做咗一隻碟十零隻歌咁啦咁出咗就好即大家就知道咗啦。后咪完咗呢件事之后 ,Elton John 就同 Panau 讲话喂我仲有啲 vocal 喺度喎有冇兴趣再玩啦咁样。咁跟住 Panau 佢哋就即係喺度諗就究竟我点样可以再玩得意啲。咁于是乎就最终就出现咗而家大家听到呢首 Cold Heart, 係因为里面其实有四首啊 ,Elton John 以前嘅歌喺里面嘅即例如有一首叫 Rocket Man 啦 ,1972 年跟住 Sacrifice 啦跟住 Kiss the Bride 啦同埋仲有一隻就係、是、一個 album track Rails 的 Sora, 系啦，咁即系呢几只歌， 即系佢系一首呢一个 合成秀，系咪你想讲 Elton John 版嘅劲歌金曲？ 咁然后佢又再邀请 Dua Lipa 就再一齐演绎啦。咁所以Dua Lipa 里边唱，譬如佢chorus 嘅一句咁样，即系好 catchy 嗰句，其实就嚟自 Rocket Man 呢一首 Elton John。咁但系嗰个 melody 有少少不同啦。咁但系就系一个重新嘅制作，令到佢变咗一样新嘅嘢。咁所以呢一首喺2021年。咁 hit 嘅一首歌，其实佢背后嘅故仔系咁样，而个缘起一路追溯翻就头先，即系十零年前，就系因为 Elton John 去澳洲嘅 CD 铺听咗就知道， 佢都好肯玩啊，即系好难得，因为即系你都知道 Elton John 已经系神台级噶啦嘛，你要佢攞翻一啲旧嘅作品，仲要咁出名嘅作品去重新包装过。第一，大眾未必咁容易接受到，佢自己又未必咁容易接受到，但係佢願意咁樣去嘗試，咁都我覺得抵佢攞到上年最受歡迎嘅呢個作品嘅。 係啊，真係會好多有陣時，如果我哋唔即係唔特別 search 嘅話咧，可能未必知道佢裏面有一啲譬如有一隻歌早一都係2021年嘅，咁就係一隻電子音樂好。好洗腦，因為你喺 social media 會見到啲人玩嗰隻叫 Sweet Dreams 啊，係係係，咁就係一把好空靈 feel 嘅女聲，即係成 夜又午夜， 即係佢超少少嘅，咁但係你聽落去好熟喎，咁我哋就聽過，咁因為其實佢係一首舊歌嚟嘅，80年代咩 Sweet Dreams 啊，呢個識啊，呢個識啊， 係啦，咁但係佢喺呢個年代就重新再做咗一個啲人嘅新嘅版本之後，咁佢就就又 hit 起咗啦咁。咁就 有 version 咩啊 ？Midnight version 午夜版， 空靈 埋好空靈嘅， 因為有啲空靈嘅感覺喺度。 午夜空靈版， 人哋本來好地地，好有 feel 啊，就係因為你呢個 midnight version 之後搞到咁。 唔係啊，你一講空靈就諗起午夜嘅時候會聽嘅歌。 走開啦！ 唉，對唔住，對唔住。 係咯，所以我都係嘅，即係聽眾。如果你又去開啲唔同地方咧，你有自己喜歡去一啲即係 CD 鋪或者揾啲咩類型嘅音樂咧，可以即係 message 俾我，我純粹私心交流下，好想知道 交流下， 即係有啲咩地方你去到啊嗰度特別多碟可以聽咧咁啊，因為我覺得呢個都緊要。 遲下有機會啊，一齊啊，一齊去尋找 CD 的旅程。 好啊，同你去啊。 不過我哋好難一齊走開，因為個節目冇人做咯。你 禮拜六日咯，快去咯，即係五完節目即刻飛，跟住禮拜一翻翻嚟咯。 朝早翻 ，OK 可以。 好取啊，諗起都覺得。但我覺得我如果去日本，應該唔係就係揾聽歌咯，應該會。figure 咯，哦，好啊，我都啱， 黐線，就準備咗呢一首聽一下，就頭先個 Elton John 同埋 Dua Lipa 2001年嘅作品有 Panau remix 嘅，歌嘅名字叫做 Cold Heart。 Baby Some things look better, baby. Just passing through.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94宗核酸检测同96宗快速测试呈阳性，系第五波疫情高峰以嚟单日确诊首次少过2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目前疫情相当平稳。各項指數包括污水檢測數值都是向下，但較為擔憂的是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傳播力可能更快，暫時未見會否更嚴重。新增個案中28宗屬於境外輸入，另外今日多21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19個學生和2個教職員。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四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1.3%，升幅比三月減慢0.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過紓困措施的影響，上個月基本通脹率1.6%，略低於三月的1.7%。主要由於基本食品價格，特別是新鮮蔬菜價格升幅減慢。政府發言人說，上個月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輕微下跌，不過外出用膳和外賣價格升幅隨著本地疫情退減而加快，能源相關項目價格繼續錄得顯著升幅。由於很多主要經濟體通脹高企，預期為外圍價格繼續帶來壓力，但由於本地成本壓力仍然大致輕微，通脹短期內會維持溫和。港澳內地海軍聯合打擊轉口懷疑冒牌貨品的活動，檢獲大約32000件懷疑冒牌貨，包括運動鞋和手袋等，估計市值大約1350萬。海軍說，今次是今年首次與內地以及澳門海軍採取聯合行動，透過加強檢查跨境和轉口往北美、歐洲、東南亞和日本等地的貨物，檢獲多件懷疑冒牌貨，包括手提電話配件、手錶、太陽眼鏡和衣物。美國正式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企圖將亞太陣營化、北約化和冷戰化的陰謀都不可能得逞，試圖拿一個什麼框架來孤立中國，最後只會孤立自己。汪文斌指出，美方應切實按自由貿易規則辦事，而不是另起爐灶、另搞一套，衝擊現行的區域合作架構，開地區一體化的倒車。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天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溫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炎熱。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而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映月台噶啦。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亦都有利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汪文斌说，中方愿意同澳洲新一届工党政府一同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的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就好多车啦，龙翔道去狮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咁远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港岛湾仔北道路至到红兴道交界一带比较多车嘅。山顶中峡道较早前因为受到冧山泥影响，跟住华苑一段要进行紧急维修，所以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龙方面，九龙城的白雀街部分路段因为有物件在危险位置，白雀街近住界限街那段需要临时封闭嘅。咁本来经过那条巴士线 2D10号208要改道行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回旋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呢，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新界方面，元朗安乐路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有封路措施。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就因为受到强风影响，最高车速限制已经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和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薄扶林贝沙湾南岸六座、荃湾沙咀道333至335号德仁楼二期、粉岭荣福中心三座、将军澳景林村景涛楼、深水埗黎安村黎正楼、沙田坳背湾街23号旭和苑、秀茂坪村秀乐楼、葵涌葵联村联喜楼、观塘安达村谦达楼同埋长沙环丽翠苑丽阳阁，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分唔分分啊？ 我哋今日个主题系咪讲儿歌啊？我觉得今日个主题系讲儿歌，因为 点解啊？ 日闪一闪烧星星、 啊，系啊！呢一首歌叫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嘅，即系一首非常之早期1960几年嘅电子音乐。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个音乐桑拿嘅主题，正正就系讲儿 歌。 走开啦你！即系呢个电子音乐，我谂大家所想象之中嘅可能 系 会有少少不同嘅，即系同而家你听住呢个底咧， 系喂，好似越嚟越缤纷。 佢系有啲真音乐，但系你会听到少少有啲电子声落去。咁因为我哋之前几个星期音乐桑拿就一路都系讲紧由乡村音乐啊、蓝调啊嗰啲一路讲啦，上个礼拜去到摇滚乐添啦， 系 终于可以嚟到呢、這个。电子音乐啦， 系啦，讲翻少少啦，即系其实点解会有个咁大嘅转捩点咧？即系因为可能好多嘅听众会觉得好奇，就系话，以为你哋之前讲紧嘅一啲可能系相对感觉上比较经典嘅音乐类型，即系点解突然间可能讲紧 R&B， 讲紧 blues， 讲紧 jazz， 讲紧呢个嘅摇滚咁样，突然画风一转，转咗去电子音乐咁唔同嘅，你哋会唔会去得太快啊？咁样其实咧就绝对唔系去得太快，因为 有好多嘢。 冇错，电子音乐其实真系喺好耐好耐以前已经出现噶啦，只不过电子音乐当时咧。大家可能未必會覺得有啲嘅音樂係電子音樂，而可能將佢誤認為其他種類嘅音樂，所以覺得啊，電子音樂一定係啲好新嘅嘢啦，一定係一啲好遙遠嘅嘢啦。其實唔係嘅，其實音樂電子音樂咧係可以好貼地，可以好近嘅同我哋。 因為先咧，我覺得即係諗咗好耐究竟點樣開波，我就今日就用電子音樂一個非常之闊嘅。嘅字眼或者一个类型去开波讲啦，因为而家我哋会成日讲 EDM 啦，咁 EDM 其实全名就 系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即系电子舞曲。我觉得译得最好嘅中文就 系 咁啦，电子舞曲即系 EDM， 究竟同我哋而家讲 音乐、 电子音乐最大嘅分别咧，即系玩食字嘅啫，就中间个 dance 字啦，有个 dance 同冇个 dance 咧、就真系个分别好大。 到底电子音乐系咪一定要跳舞嘅咧？ 其实就唔一定嘅，即系你听到就算而家呢只 Twinkle Twinkle 啊，讲紧1960几年嘅时候有嘅呢个电子音乐，其实佢个目的未必真系for你跳舞嘅。咁同埋其实好广义咁样讲，电子音乐就 系 你插电用嘅乐器，就已经可以佢做出嚟嘅声已经系电子音乐。 系啦，打个譬如啊，即系例如乜嘢啊？最近大家最熟悉嘅 电 吉他啦， 系啊， 电鼓啦， 电 bass 啦，呢啲所有嘢插电嘅咧，基本上你都可以同将佢同电子音乐系拉上关系。 虽然而家大家就因为太普遍唔会咁样讲啦、但系你真系好广义地去定义电子音乐，其实呢啲都可以噶。 咁如果一啲嘅乐队佢系全队都唔系 acoustic 嘅，佢系插电吉他、电 bass、电鼓咁样去做歌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将呢啲乐队称为系电子音乐呢？ 唔可以话你错咯，不过你知嗰啲文化一路转嘅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啲唔同啦。 Okay， 即系好似你上个礼拜讲rock music 同 rock and roll 咁样，你即系 两样嘢啦。 你要追溯翻，咁当然系可以有咁样分嘢嘅。咁但系都系你要考虑到就系通俗上究竟大家点样理解呢啲字。即系而家电子音乐，你唔会话好似你啱讲成队都系玩电吉他或者电鼓就叫佢电子音乐。 系， 你都会再考虑多啲唔同嘅叫做 indicator 啦咁。咁但系咧，其实电子音乐嘅一路出现或者发展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同嗰啲仪器有关 系 啦。系，即系啲仪器系令到电子音乐有得玩嗰啲声啊。 系， 即系之前几集讲啲得吉他或者木。钢琴啊嗰啲咁啦。咁仪器嘅出现呢就开始改变到嗰个玩法啦。 所以呢我觉得呢你要讲电子音乐呢最始早要数咩人啊？ 边个 就係爱迪生同埋 Tesla。 全靠佢哋系嘛 全靠佢哋。发明咗呢个 电啊，发现咗呢个电啊，先可以有电子音乐嘅诞生啊。 所以如果你话要即系追溯翻你嗰、那个，冇得拗啦，冇得话你错啦。但系如果真系要讲咧，我会拣咧系1919年嘅时候咧，有一个俄罗斯人佢发明咗 系 一部嘢啊。 1919年啊， 系啊，其实好早啊，即系我哋上嗰几个礼拜讲嗰啲嘢咧， 都系1919年，系讲紧我可能最头几集讲紧 blues 嗰阵时嚟嘅啫， 已经有人发明咗呢一个电，都被以为好早期嘅电子乐器， 系 就唔系咩电吉他、电 bass，、 okay、 有人叫佢做Damon。亦都有人叫佢做 Fermin， 中文就叫特雷门。 哦， 我哋喺访问当中有啲嘉宾有提过佢哋做啲编曲嘅时候用过呢隻声嘅。 特雷门琴啊 ，THERE THEREMIN， 特雷门啦，你 search。咁呢部嘢系点好得意啊？佢总之咧，佢系一嚿好似一个箱啦。咁佢左边咧有一个一嚿铁，好似一个天线咁，右边有一嚿铁。咁咧，其实佢系用一啲原理啦，令到你唔需要掂佢，你摆只手埋佢咧。即 系 嗰啲好 physics 嘅嘢啦，咁一条线打动嗰条咧，就系控制呢一个嘅大声细声，而右边打横水平嗰一条铁咧，你摆只手越嚟越近咧，就会影响到个 pitch 高音低音啦。 哇！咁嗰啲声想象 完全想象唔到，唔紧要嘅，大家上网 search 会见到个样。 O、okay、K， 但系声嘅嘢咧，可以俾大家听下， 好 就系咁样样嘅。就係、是、其實佢喺嗰嚿鐵嗰度咧，喺度喐嘅時候，就令到佢個音、哦、即係變緊個 pitch 啊，係啦， 個感覺好似嗰啲咧， 以前啲鬼 白鬼片嗰啲咧，有啲鬼話有啲喪屍彈出嚟。 你聽下呢個都係用嗰啲特雷門整出嚟嘅聲， 係咯， 因為以前嘅鬼片佢哋嘅配樂就係用呢種樂器去做呢種聲咯、 哦、 ，exactly 就係、 是。哦，原來係咁嘅。 係啊，你聽到咁啊。其实你听到啲声音震动就是因为咧控制嗰个特雷门嗰个人咧喺嗰嚿铁附近喺度系咁喐只手咯， 系啦咁啊。 但系就系话呢种乐器比较难去控制，系、嗯、因为佢唔似你钢琴有键盘你望到，即系、就是、你靠控制嗰个人佢、嗯、自己感觉到个空间，我只手去到几高代表咩 key 或者咩 volume 咁样。 系 咁，所以话总之唔系好多人可以 master 到嘅，但系有嘅就好犀利啦。咁呢个就系、是。可以追溯翻電子樂器，你其實1919年已經有呢嚿咁樣嘅嘢 啦。好有趣喎、啊、呢嚿嘢，但我好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咧，因為之前都同一啲音樂人傾過偈，原來佢哋都有時會用呢一種嘅樂器放入佢哋而家做緊嘅歌啦。即係其實講真的，都沿用過咗成百年噶咯、啊。 因為後屘佢就可能放咗喺啲琴度，你就會見到有啲琴去彈咧，佢側邊有嚿嘢可以推，咁樣就可以控制嗰個高音低音、或者。即係嗰啲音階啦， 將啲聲就入曬落電腦啦。 總之呢種技術最初出現呢個咁嘅樂器就1919，跟住一路就進化咁樣。咁所以呢一嚿就可以叫做好早期嘅叫電子樂器整出嚟嗰啲嘢。但佢呢嚿就主要係啲人攞嚟表演多嘅。 哦 okay、 但你話要去真係做歌嗰時就未係咁流行嘅1919年。 OK。 咁跟住之後就係去到合成器啦。即係如果你話最影響到電子音樂呢個合成器，我成日聽到啦。咁其實50年代嘅時候已經有㗎啦。总之有两个人整一部嘢，个型号叫 Mark One， 好似 Iron Man 咁啊，你当佢。第二部就叫 Mark Two 啦，咁。 OK OK。 但系嗰部嘢喺50年代有人整，但系咧其实佢未流行嘅，点解咧？因为嗰部合成器咧有200公斤咁重。 哇！ 即系佢好似以前啲电脑咁啊。 吓！超级电脑添。 你见到系成间房一扎嘢咁样不断插啲线，即系佢唔系一个普通人嚟屋企可以用得到嘅。 OK。 嘅嘢嚟嘅合成器，所以50年代系有啊，但系。喺个市场未必系咁流行，或者人人可以用到或者拥有到咯。 又或者啲音乐人都未必咁容易可以接触到佢添啦，甚至乎系。 系啊，所以真系去到有一部合成器好早期，大家即系玩音乐嘅人可以用得到咧，其实就再褪后啲去到60年代啦。 60年代 嗰部嘢咧，上网大家 search 呢个名咧，就好容易揾到好多佢嘅资料。呢、這个合成器咧，英文咧串法系 MOOG。 OK。OK， 咁有啲人亦做木格啦，或者木格咁样 ，Moog synthesizer。 OK， 咁呢一部嘢咧就系60年代出现噶啦， 即系第一部可能系比较嗰个体积冇咁大，而俾大家 用得到 嘅。 1964年出现嘅，咁因为发明嗰个人咧叫 Robert Moog， 咁啊用咗佢个名。 OK， 咁咧呢部嘢咧其实系点咧？你大概幻想又系好似以前啲超级电脑，咁佢有好多嗰啲线插，咁你插咗唔同嘅线之后。咁佢就會有唔同嘅波形，總之出嚟啲聲好得意。咁我都揾咗少少，你可以聽下究竟呢個 Moog Synthesizer 究竟撳出嚟啲聲會點？ 其实咁样就已经系一个声，跟住你再 tune 咯。其实好似啲人而家做歌都系咁样噶， 有少少似咧。之前我有一集讲过，就系呢个红白机啊，嗰阵时嗰啲嘅系啊 Mario 嗰啲音乐，但系类似咁样嘅声啊。 系啊，即系如果佢插晒啲嘢，佢下面就有个键盘，你再揿可以弹到有一啲嘅旋律，就会变成咁样咯。 嗯， 听住。咦，嗱，呢个就似翻 好 midi 啊， 系嘛？ 好似以前我中学年代咧入电话铃声要55431咁样入嗰啲 midi 铃声啊。 咁所以就有咗呢一个嘅木格合成器之后，去到即系1964出现咗呢部嘢，咁都有人用，令到佢 hit 先得噶嘛。咁边个令到佢 hit 咗而成为一个叫好早期嘅电子音乐咧？就是、有个德国人啦。咁佢个名咧，我搵唔到佢正确嘅读音，但系佢个串法就 GERSHON， 然后 Kingsley。 Okay. 即系你讲 Johan 或者 Joshon， 我唔识读啦，只要叫佢 Kingsley 就系呢一个人，佢遇到嗰个阿 Mook 噶，跟住阿 Mook 同佢讲话嗱，你咧攞呢部嘢翻去整歌好正啊，咁样咁第一次听阿 Kingsley 觉得头先嗰啲声系咩嚟噶咁，咁阿 Mook 同佢讲呢个就系未来嘅声，咁跟住水到佢买，跟住佢嗰阵时买嗰部嘢$3,500，相对于而家$25,000，即系。十几廿万，冇系廿几万， 都好贵噶啦。 咁嗰阵时佢就攞咗呢一个 Moog Synthesizer 做咗，啲人话好早期，甚至乎有人称为第一首、一个叫电子嘅 hit song。咁呢首歌咧就叫 Popcorn。其实呢首歌咧就 keep 住即系两分零三分钟，唔同长度版本啦，就是、一个纯音乐。 O K， 咁佢就系用咗头先讲嗰个木格合成器去做。咁、佢就系讲嗰个阿 Kingsley 当时咧就 系 喺嗰部炮谷机面前，就望住部机嗰啲声，用咗五分钟谂咗个旋律就整咗呢首歌。咁1969出现咗呢一首。咁后屘佢有一个 band 名，喺1972出咗同一首歌，都系叫 Popcorn 啦。 O K， 咁嗰对嘢叫 Hot Butter， 咁嗰首就成为咗国际好 hit 嘅，因为佢重新 rearrange 咗啲嘢，加咗啲 band 声落去。咁呢一首歌叫 Popcorn 咧，基本上你上网搵会有超级多版本，应该有几百个 artist 喺后世又 cover 过呢首 歌。呢个系最原本嘅版本。 呢个就 Kingsley 佢做过版本，因为佢一只碟咧，头先嗰只 Twinkle 都系有一只碟就系叫Music to Moog By， 即系就系用 Moog Synthesizer 去做，系1969嘅时候出嘅碟。 最初系啦，电子音乐最初。 你听呢、這个都未系好跳舞嘅，即系仲系叫停留喺电子音乐。 系。 咁但系点解由电子音乐跳去叫做电子舞曲咧？ 系。 咁跟住有一位朋友就必须要提啦，呢一位就喺意大利出世嘅朋友，喺后屘去德国嗰度做嘢长大。咁呢一个人咧叫 Giorgio Moroder。 Giorgio Moroder， 佢被称为呢个 disco 之父。 大家一跳舞啊，都系多得阿 Giorgio 啫。 如果你有机会认识到佢咧，可能系 Daft Punk。Random Access Memories 嗰只碟里边咧、哦，有一 track 咧好奇怪嘅，你会见到叫 Giorgio by Moroder， 有个阿叔喺度讲嘅，讲咗九诶，即系嗰 track 九分钟啦，中间里边讲嘢啦，讲嘢嗰个人咧就 系 佢啦。当时 Daft Punk 就 系 想向 disco 致敬啦，即系嗰个年代，或者想玩翻个年代嘅嘢，于是乎就揾到已经叫做隐咗居嘅，Giorgio Moroder 揾到佢出山錄翻嗰段嘢去講，咁嗰段嘢大家揾翻只碟會聽到佢 講。好後期嗰啲嘢碟， 2013噶啦已經係。咁但係就因為嗰時 Daft Punk 揾翻佢出嚟之後咧，令到大家就個個都想揾佢合作啦，即係 Lady Gaga 啊、David Guetta 嗰啲啊，個個。所以其實 Giorgio Moroder 後屘佢係有經過 Daft Punk 嗰單嘢之後咧，出翻嚟出碟咧係同嗰啲 Sia 啊，即 係全部都係最大名嗰啲歌手。 即係一啲新嘅人合作，甚至乎佢78先開始學打碟，然後就去巡迴咁樣。咁但系佢其实1940出世，即系佢即系70年代嗰阵时佢已经好劲啦。点解佢叫做即系 disco 之父咧？ 系 就因为佢嗰阵时咧做咗一首歌非常之出名。咁嗰首歌咧其实系1970几年嘅时候出现嘅。 你有冇 remix 过佢嘅作品啊？ 未啊，未啊。 嚟紧可以试下，既然佢系呢个 disco 之父啊，系嘛？ 我谂有啲即系听歌听得远啲嘅朋友会听过。 即甚至可能 George Moroder 聽過啦，或者有一個更加出名嘅女歌手叫 Donna Summer。 係。 咁嗰陣時咧，即點樣令到個 disco 呢個文化咁勁咧？就是、因為嗰時有一首歌出現咗咧，就是、Donna Summer 去唱嘅。咁幫佢做 producer 嗰個人咧，就係、是、George Moroder。咁點解佢叫 disco 之父咁勁咧？因為嗰陣時佢幫 Donna Summer 去做第五張專輯。係。咁嗰陣時佢諗咗個 concept 咧，就是、每一 track 裏面咧係反映緊某一個年代嘅。係。因為裏面有一個填詞人啦，亦都係一個即係幫手寫嘢創作嘅朋友叫 Pete 咧。咁佢本身係即係寫詞同埋中意睇嗰啲文學嘅。咁佢嗰陣時睇咗有一個小說一個書嘅系列咧，就係、是、12本書，每一本書咧就係、是、講緊英國可能某一個時期嘅歷史，在裏面加啲故仔啦。咁佢就攞咗呢個 concept 係書每一本可以代表英國某一個時期。咁嘅話，其實 Donna Summer 隻碟都可以玩呢個 concept 啦。咁於是乎就將佢每一 track 裏面就諗一個時期，可能有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咁但係講緊呢隻碟即係嘅發生嘅年代係即係197幾年啦。咁佢去到最尾嗰 track 嘅時候，佢就諗最尾呢一 track， 咁梗係講未來啦，係咪先？咁未來嘅咁乜嘢為止未來呢？嗰陣時啊 ，George Moroder 同埋阿 Pete 佢哋諗到咧，就係用 Moog synthesizer。嗰陣時即係頭先講已經，你聽 popcorn 已經用緊㗎啦。 但 係 未流行起嚟嘅，其實係 啊，或者佢未放到去叫做諗到要同跳舞扯上關係。 OK。 係啦，咁所以佢哋就用咗呢個木格合成器嘅聲，跟住之後就做咗第五張專輯，而嗰 track 就係講緊係好未來性嘅呢隻歌叫做 I Feel Love。咁嗰時推出咗1977年嘅時候，就好多人都係講你講 disco 嘅歌嘅話咧， 就一定係有呢首嘅。 即係呢一隻真係一個起點啊！ 可唔可以話即係將由電子音樂轉落去之後一個 disco 嘅風潮好厲害，就係由呢一首作品開始誕生啦。 冇錯，即係呢一首即係奠定，因為佢仲要做可能好多啊，但你做得嚟會 hit 到嘅話。呢一首真係好重要嘅， 深信當年好多 disco 都多得佢唔少 啊！就係呢一首叫做 I Feel Love， 唱嘅咧就係 Donna Summer， 但係最重要 producer 頭先講嘅 Giorgio Moroder 咧就係呢個 disco 之父做呢首歌。而最得意你聽下咧，其實佢面頭嗰陣好合成器啲聲啦，但個鼓個 kick 咧，其實係真鼓嚟，就是、因為講個合成器做唔到嗰啲聲咯。 听紧呢一首作品，就系、是、如果你要讲即系 disco 嘅歌嘅话咧，呢一首真系非常非常之代表性嘅作品。produce 嘅咧有 Giorgio Moroder 啦，主唱咧就系 Donna Summer。1977年嘅作品，当时虽然咧 disco 嘅作品咧呢只唔系第一首噶啦，一定，但系叫做融合咗一啲合成器，令到佢有电子音乐感觉嘅咧，呢首都系非常早期嘅。亦都预告下个星期就会正式同大家讲下即系 disco 嘅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94宗核酸检测同96宗快速测试呈阳性，系第五波疫情高峰以嚟单日确诊首次回落至200宗以下。再多两个曾经喺太古城麦当劳用膳嘅食客染疫，当局今日实地调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目前疫情相当平稳，各项指数包括污水检测数值都是向下，但较为担忧的是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传播力可能更快，暂时未见会否更加严重。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3%，升幅比三月减慢0.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上个月基本通胀率1.6%，略低于三月的1.7%，主要由于基本食品价格，特别是新鲜蔬菜价格升幅减慢。港澳内地海关联合打击转口怀疑冒牌货物活动，检获大约32,000件怀疑冒牌货，包括运动鞋和手袋等等，估计市值大约1,350万。海关说，今次是今年首次与内地以及澳门海关采取联合行动，透过加强检查跨境和转口往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日本等地的货物，检获多件怀疑冒牌货，包括手提电话配件、手表、太阳眼镜和衣物。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近住豉油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上西九龙走廊近亮贤居。咁就喺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近豉油街有意外，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亮贤居。跟进翻咧喺白雀街，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白雀街近住界限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而家巴士路线2D10号同埋208号都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金瓶，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近住隧道口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安定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带嚟有 Yellow Magic Orchestra 的 Behind the Mask。刚刚呢一首咧就系1979年嘅作品啦，跟住落嚟呢一对咧更加系喺全球卷席起一个嘅电子热潮，亦都可以话系佢哋嘅后辈。有 Daft Punk， 基本上讲电子音乐咧系唔会冇佢哋嘅。1992年开始组成，直至到上年2月22号正式宣布解散。 一首非常之前瞻嘅作品，作品长度咧一共成七分几钟嘅，咁啊以示尊重，当然播晒俾大家听啦。咁啊，其实作品诞生嘅年份讲紧已系1997年啦。当时咧收录喺 Daft Punk 入边一张叫做 Homework 嘅 Debut Studio Album。而呢一只作品亦都系佢哋当中第二只嘅 single 嚟嘅。特别讲咗系法国嘅组合，亦都讲咗日本嘅组合。讲下本地嘅组合先。香港亦都有一对非常之先驱嘅 synth pop 组合，叫做 Minimal。而曾经咧，佢哋亦都同陈珊妮合作帮佢整张嘅专辑编曲嘅。Minimal 呢队传奇乐队咧，成员总共有四个人嘅。其实在不同时期 Minimal 都有不同的成员组合啦，包括有阿里安、李端贤、Alan Yip 和肥仔明。作品有 Minimal 为陈珊妮编曲的《呻吟》， 嚟个大反差先。讲起香港人最熟悉嘅电子音乐，可能系要数到呢个年代，四大天王之一啊，黎明啊。作品黎明的 Sugar in the Marmalade， 作词有周耀辉，编曲有雷仲德。咁啊，雷仲德当年咧都系做好多呢一类型 Eurobeat 嘅作品嘅。好啦，结束今日嘅槟城 Monday Blues， 带嚟我自己好喜欢嘅一对女子组合，佢哋系 Perfume。 咧足足橫跨咗電子音樂40年，由1979年嘅 YMO 講到今時今日嘅 Perfume， 最後帶嚟俾大家嘅作品有 Perfume 嘅《無限未來》，聽日同樣時間蘇動音樂再見。